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天一今天在这个镜头里的发型显得你很， 而且今天大家难得可能会在车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时间，今天大家都刚刚在下班，今天是在加班。 是的，在加班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周六吧，一个放松的一天， 但是个工作日。 不过没有关系了，再过你只需要再坚持一天， 明天熬过去， 对你就可以 假期拥抱你啊！镜头突然切到我，吓了我一跳。 今天 是不是很白？是不是 很 白？ 皮肤很好。 今天花了大时间，反复在脸上扑粉，结果见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静老师跟我说，没涂匀。 没事，镜头里看不见。 镜头还好。 哎，既然说到小静老师，来，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静老师。 欢迎小静老师。 Hello， 我是小静。 好，今天呢，我们来说的这个题目啊，这个节目的主题 怎么了？你 是我，因为我刚才看这个稿签上面写节日出游小，这个出游的小妆容，然后我就说我要说节目，我要说那个主题，然后我就 错乱了， 有点卡住了。 对， 所以我刚说的是今天我们是马上就要11小长假了，所以 小长假吗？不小，7天呢？ 7天不小吗？ 11长假，那你要怎么样？一个月吗？ 我想一个月。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的心声。 那你只能选择辞职了吧，才能有无限长的假期。 对，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我相信很多人都选择出游。 对， 因为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7天这样的长假， 应该说一定会出游。 对，而且 大部分， 而且我跟你说，就很多就是相当于一个年假了。知道吗？ 因为年假，我现在年假也才刚刚5天而已。 对啊，所以说已经很长了，对吧？ 7天，我可能还在工作几年才能用10天年假。还得算一算。我觉得这个时间聊这个假期刚刚好，因为明天过后大家就开始要出去玩了，而且明天大家就是最后一天准备时间。 对， 今天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刚好为您出游前啊做一个提示工作。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比如说护肤爱好者、化妆达人，那估计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未必适用于您，因为您的目标可能是另外一种。但是我们其他人可能对于出行带什么、出行化什么妆、怎么化又快又好还不脱妆，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先确定我们今天听节目的人的范围。 好，首先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之后呢，再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还是先说一下我们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吧。 好，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网络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如果您是美妆达人，也欢迎您把你的出行的小妙招发送告诉我们，让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一块的话，接下来准备好小本本，不管你是在路上、在车上还是在手机边上，一定要记下来今天所有推荐给你的方法，让你出行美美的。 没错，好的， 嗯，我说的太快了， 真的 你有点接不上了。 我是想说，你说太多了，真讨厌。 把你的话都抢了。 好，没有了。来，我们先说一下潮流风向的第一标， 第一条， 第一条， 第一标是什么？ 哎、先说一下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 第一条， 哎，我们第一条这个题目啊，是现在的小学生都这么精致了。哎， 小学生， 小哎，我说的是小学生哦。 你不会拿出小学生化妆的？ 来，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他们用的99年底。每天晚上大概涂的是这些。99年啊，不是小学生啊。 99年哪是小学生？ 不是 ，sorry， 应该是大一新生了。 大一新生，你看他们涂的这些东西， 应该是到大学阶段大部分啊。99年， 哇，哎，你看一看涂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吗？认识吗？ 我看不太清牌子，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你可以在图上点一下。 你看， 我想想， 这是 首先有护肤水，对， 紫金水，然后黛珂的乳， 嗯， 然后它还这个 水乳霜都有。 水乳霜这个是那个资生堂的红腰子的精华，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应该就是橘色瓶子的，是收缩毛孔的一个水，也是一个 收敛 牌子 水。 对，我跟你说，我上大一时候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买这些东西应该花不少钱吧？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还好吗？大概多少钱？你估量一下这一组照片当中所有的化妆品的价格。 所有化妆品的价格啊， 嗯， 这一款你我觉得应该不陌生，是大侯上次拿过来的那一款， 800块钱左右的那个豆腐 膏、那个， 不是豆腐膏，叫做豆腐块，但实际上它是形容词啊，就是特别好的一款润肤的。 对， 产品 没错，就是比较适合油皮，说明这个孩子应该是个油皮， 适合干皮， 适合油皮。 大侯说他那个适合你吗？ 绝对适合油皮。 那 我记得很清楚。对， 但我印象中这款产品涂完之后瞬间能把你皮肤的水油比例拉得极大，就是瞬间皮肤特别水，油特别低。 对，然后这一款呢我们知道大概是800块钱左右，然后但是这个豆腐乳上面的这一款我不太清楚，其他的呢整个加一起的话大概怎么也是要2000多吧，2000多将近3000 的价格。我觉得哈，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如果说你的经济能力允许并且你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产品的话，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你可以去做，但我们绝对不鼓励这个行为，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在我们节目中推荐的可以替代这些功能的好的产品，但是是适合学生党的比较平价的产品。 是的，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导播间的光可以稍微暗一点吗？因为你看一梦这样没了。 你已经特别的白， 已经特别白了， 白到已经这个从镜头看起来有点呲掉了， 有点呲掉没有了。 好，我们 再来看一个， 啊、 你看这个是啊，标准的00后，钱都花在了口红上，护肤用的是黛珂的，哎，这叫植物韵律。然后呢，洁面呢是香奶奶，也就是香奈儿的洗面奶，精华呢是 Pola 的局部跟全脸，面霜呢是资生堂，啊，我继续来读这个，跟大佬比真是拿不出手，这个什么汇报结束，啊，强行装一下。 哎、我能批评这个行为吗？就是我得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好， 就是首先大家愿意在网上来秀这些东西的人，首先他不能代表大众， 当然。 其次，我觉得这些他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有一定水准的化妆品了，都是比较价格比较好看的一些牌子。 是啊、那我想请问，谁会拿出大宝说我现在在用这款护肤品啊？这个怎么？ 我觉得如果有个人说我现在用的是国产的大宝，但是护肤效果特别好，我会给这条点个赞。 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观念有点扭曲， 就是 明白吗？ 他今天发这条肯定有个秀晒炫的这样的心态。 当然了， 当然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成年人，靠自己的收入去做这样的过这样的生活，无可厚非。 对， 学生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行为。 但是人家， 个人观点， 但是人家就是可以买得到。我觉得女孩子买这些倒没有什么问题。 我能理解， 但是 我不支持。 说实话，就是她买这些护肤品没有错，但是秀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不太好。 但是她本身护肤是没有错的，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或者是父母就是给她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但是这里面为什么说秀出来我们觉得不好啊？为什么今天好像变成一辩论节目？就是因为什么？他秀出来之后，他周围人会看见，这已经不是说一个宿舍这么简单了，对不对？他借由自己的朋友圈，同学会看见。那如果 彼此形成了一个类似攀比的心态。 嗯， 哦，他用的这款很好，那我也要买。但是家里每个人的家庭的经济情况不一样，尤其学生群大部分还是要靠家里面支撑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盲目去追求这所谓的大品牌，这些贵的可以拿出来晒晒炫的这种化妆品， 嗯， 这种思维绝对不对，因为毕竟你还是学生阶段，学习才是你真正的主业。 没错， 你今天秀一个你考了100分，你拿了46级高分的成绩单，或者说你什么竞赛的奖，我会给你鼓掌， 嗯， 这说明你是在同学当中很优秀的。 是， 你秀了这个，我只能说，嗯，这人家庭经济条件还不错 ，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确实是。 而且我个人认为，在学生阶段，皮肤本身底子都还不错， 嗯， 用一些再普通的化妆品、液、护肤品都是可以，都可以的。 等一下，后面还有更夸张的，哦， 还有更那我这个批评的早了。 来，现在精致的小学生都有什么护肤品？看见上面是什么没有 ？SK two 吗 ？SK two， 哎。嗯，我要用英文表达一下我的惊讶。Oh my god！ 看啊，这个是小学生在用 SK two 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本00后已经开始用 La Mer 了。 能跟我说一下这个大概的价格吗？这个品牌我知道。 La Mer 你不知道吗？ 咱们节目测评过，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价格。 我告诉你，比如像那个水，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左右。 咱们测评过最贵的那个水是不是蓝梦的那一款？ 对啊，绿色的瓶子嘛。 咱们是不是测评过一次？ 对啊， 效果其实也还好，但是价格超级贵的那一款。 然后它还有它、那个， 我这么说是不是对人家品牌不太好？我们只是说，好吧，它的功效我们测的只是那个那期对皮肤的滋润度这一个维度，它可能有其他的功效。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那么小的孩子用这么高端的。有点奢侈啊， 有点奢侈，确实是有点奢侈。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你看它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纪梵希的粉呐，啊，La Mer 的霜啊，然后La Mer的水啊，红腰子啊，等等，什么成野医生啊，等等，成野医生已经很评价了。 他是不是偷拍了妈妈的化妆盒？ 嗯，这个我倒不太清楚，啊。 有没有像妈妈用的？ 啊，对，很像， 对不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00。就是表示还是比较喜欢香水，它的香水里面有 Chanel 啊、迪奥啊等等，什么 Hermes 就是爱马仕啊什么这些的。然后它的口红 不止吧，里面还有口红、粉饼、眼影、 口红，对，它的口红里面是什么Tom Ford， 然后阿玛尼啊等等。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呢，也是什么也是一个00年的 CPB 的，还有兰蔻的，还有 La Mer 的SK two， 天啊 ，SK two 我都没有用过，不是因为我觉得 SK two 不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用。 不适合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没到那个年龄使用， 是 还是不适合你的皮肤？ 就算我对不适合我的皮肤，就算 不适合你的皮肤， 就算我到了那年龄，我也不会用。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看 用这么高端的，有点 都是La Mer。 我想说，等他到40、50岁、50、60岁的时候，他要用什么化妆品啊？ 对，我也是想说嘛， 就是你用的这些东西太早了，它营养成分对于一个本身就很稚嫩的肌肤来讲，嗯，有点过剩。 嗯，对， 对吧？因为其实说到底，护肤无非就是补水， 嗯， 对吧？这是最重要的防晒。 嗯， 那刚刚它那个大部分都是以补水为主要功效的产品，那你是年轻人，你的皮肤本来就一捏一汪水的皮肤，你再拿水往上猛倒，而且是那么高端的化妆品。我觉得从功效角度和从经济收益角度都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对，是这样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一条呢，并不是说要，就是说啊，现在小学生真的是变了精致，而其实，嗯，确实是现在大家这个护肤啊，或者是这个生活质量可能比较提升了。 对， 但是并不倡导大家就是这么小，这么奢侈是不太好的，说实话。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推荐过各类各种层面的这个护肤品、化妆品，我们都推荐过，也做过测评。其实我觉得选择适合你的就好。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你花自己的钱，比如说你勤工俭学，比如说你自主创业，你通过类似这样的渠道来赚来的钱，你愿意怎么消费？ 这个我觉得 我尚且无可厚非。我们可能不能批评你用你喜欢的一些名牌产品，这个我们不能去评价什么。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以刚刚那一堆化妆品的消费实力，一般的学生即便有收入做兼职，应该挣不到这个钱， 绝对挣不到这个钱。 就现在的普通上班族应该都买不起那种化妆品。 你知道那一套蓝梦是多少钱吗？嗯，就正常的一套， 就是水乳霜， 那、 一套要一 万多，家境还蛮好的， 就是那一套啊。所以我就说嘛，不要那么浮夸，小孩子。 这家长在哪里？家长这时候在哪里？ 好，我们跳过这个沉重的话题。 没有沉重，只是我们，只是我们必须要明确我们的一个立场和态度。 当然，好，我们来说一下，也是给大家种草吧。不过今天种草的呢，并不是什么口红啊、化妆品呐、这些东西，而是耳饰。 耳环、耳钉，有耳钉吗？ 就是有的，耳饰狂魔良心种草，哎，这几款又好看又不俗的这个私藏的耳钉，美到让你挪不开眼睛哦。 你们平常都戴吗？ 我不戴啊。 好像一梦是你有耳眼，但是不戴，你耳眼都没有， 耳眼都没有，但是我很喜欢看。 你不觉得今天你推荐的很没有立场吗？ 不是啊，好看。 你连耳钉的耳眼都没有的人， 好看的东西是要推荐的，好看的东西是要推荐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一梦推荐到底好不好看啊？ 好，哎，首先呢，第一款是出自古着出品的萌芽，清新淡雅的气质耳钉，参考价格呢是28块钱，还是很便宜的。今天一梦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所有的耳钉都是比较实惠的。 我在等照片，我也看一眼，因为你光说好看，我们也看不见。 我需要找一下，哎，这一款 是一个小鸟，小天鹅是吗？ 哦，它是一个 花瓣，是个花瓣哦。 对、 在我的角度猛的一看，我以为是两个小鸟， 是 个那种立体的花瓣，大家明白？就是三瓣的一个花，三朵花瓣的花。 这款呢是小懒蛋必备，为什么说呢？首先它是一个925纯银材质的，是防过敏的。因为扎过耳朵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刚扎耳朵的时候，最好带用纯银的呀，这些东西就是防过敏。 说的好像自己扎过一样。 不是啊， 原谅我拆你台。 不是， 我妈妈刚刚扎耳眼，然后她就真的是，她戴，因为之前我也给她买过一些耳饰，她都没有戴过。然后这次扎完耳眼说想戴一些，结果一戴发现，哎，真的会有过敏的情况，耳朵会有点肿。结果他戴什么最舒服？就是他扎完耳眼之后，那个店里面附赠的一副那种银针耳钉，就是最简单的那种一个小小的钻配着一个钉。 对，它就是防过敏的。 结果他戴着之后耳朵就巨舒服，结果就是直到这个耳洞彻底长好。所以其实银的跟是大家最常的，而且丢了不会特别伤心。 而且这款呢不太明显，又很小巧。非常基础的一个款式，学生党的日常衣服呢都可以搭配，而且就是一款戴着不用换的一个耳钉。首先是这一款，再一个呢就是星星月亮耳钉，参考价格呢是29元，它呢也有耳夹有耳钉，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啊，星星月亮，听起来还蛮符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佩戴习惯啊。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一个星星一个月亮，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对，那这个披星戴月的耳钉呢有点适合熬夜党。怎么说呢，就是颜色 左右不一样，对吧？ 对，颜色呢是金玫瑰金的，而且比较适合黄皮，造型呢也很有童趣。这款呢有耳钉也有耳夹，大家可以随意替换。对， 我觉得这款蛮漂亮的啊， 是吧？ 这是我觉得年轻的朋友比较适合戴这一款，左右不一样，能彰显你的个性，而且这个颜色很大方，既不会显得过于的繁重，又在普通当中带着一点俏皮的个性，蛮好的。 再有一款呢，就是小莲蓬耳坠，参考价格是29块钱，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图片哦。我们今天这个鼠标实在是太难用了。 小莲蓬耳钉， 对，小莲蓬耳钉。 我们来看一下小莲蓬耳钉长得什么样子，是那个荷花的那个莲蓬吗？ 不是，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 就在你的那一排往后走， 这一款，好，找到了。这个呢就是小莲蓬耳钉，而且它环形的立体莲蓬造型呢，银质也是银质款，有那么一点点古色古香的感觉， 就是一个莲蓬的造型，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一个莲蓬的造型，而且和棉麻的一些衬衫搭起来呀，还有是包包呢就非常合适，或者日常的一些衬衫牛仔裤呢也可以是配的。比较简单的一款。再有一款呢是这款，是桑果天然檀木爱心，参考价格呢是26块钱。 这是它的那个所谓的爱心部分是用木头做的，檀木 做的， 后面是银耳钉，对吧？ 是， 这次推荐给大家多少想找一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比如像这个檀木的这款呢，就是比较古朴，可以做成可爱的那种红色的爱心，所以也是特别的有一种趣味吧。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年轻人啊，因为说实话， 对对对， 稍微上了年纪的朋友，这个说就说实话，这也没得罪人啊，就是比较喜欢带金质金属质地的，比如说金的带着镶着钻的这种啊，这种风格的。但我觉得这种木质的其实会让你觉得与众不同，而且这个新的造型就是又很简单，很适合年轻啊。我觉得特别小的年纪的，比如说刚上大学的朋友，如果想带一个这一款，我觉得还比较有新意。 对，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推荐这款呢，是七月半圆活动的这个镀金耳钉，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活动这款呢，就是怎么大家都不会出错的一个日常款，925也是就是纯银的镀金的一个小巧的耳钉，足够低调也足够精巧。虽然款式呢百搭，但是呢中间镶了一个可以灵活摆动的亮晶晶的一个就是像钻石一样的，然后阳光下呢会反射出一点点光芒，所以就可以幻想自己是一个小仙女了。 不错，就是它首先是一个有些可能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想象不到，大家想它其实就是一个弯形的那个造型，类似月牙啊，但是它不是月牙，它就是一个铁丝，你把它铁丝吧，铁丝弯成一弯，但是光这样对吧，就铁丝弯成一个半圆嘛，但这样看可能这款造型就没有什么新意。 对， 但是它在这个 中间镂空的， 它中间因为它不是个铁丝弯成的嘛，它在一端坠了一个就像钻石一样水钻那种亮晶晶的坠儿， 对， 导致这个比较简单造型里面加了一点点灵动，你戴上之后你比如说摇头晃脑之时哈，这个小钻就会不灵不灵闪现光芒。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款耳钉。这款耳钉还是蛮富个性的，是窃窃私语即是极简长款耳钉，参考价格呢是44块钱。它呢属于是亚光磨砂的质感镀金材质，极简风格的直条的耳钉，有点港风的感觉，特别适合搭配那种比较夸张的那种衬衫啊，宽松的裤子，再弄一个利落的发型，就是属于是比较一个帅气的女生吧。 大家想象不出来这个款什么样子，我给它形容一下。你见过锄地的锄头吗？就等于你把锄头戴在了耳朵上的感觉，就是长的那个把戴在耳朵的后面，前面那个短的是在前面，等于说这个从正面来看，就是你耳垂后面有个长长的垂下来的一条金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质感，比较个性。这个是可能比较个性，要挑人。如果你是这种风格的女生，穿着就比较比如说 oversize 或者说是那种有个性的感觉，那这一款还比较能彰显你的个性。 没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几款耳钉，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看的，就是也不分春夏秋冬嘛，都可以戴的。 因为我看到其他好多图片，我在期待着下面的东西 啊。 对啊，因为我看到还有别的耳钉，不是耳钉是耳环还是什么。 对，我这个话筒，这是其他的图片，我以为你在问什么。 对，我还期待着其他的图片。 这是其他的图片，不是耳钉。 哦，对，我知道它不是耳钉。我比较期待那个下面的。 好，下面的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节目的一些图片。 哦，下面节目的是吧？ 对， 我以为是也是跟耳钉相关的饰品呢。 好好好，那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呢，到这里呢就差不多给大家说完了。然后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下半节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节日出游的小妆容。好了，我们先放一首歌曲，等歌曲之后，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不要走开。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意。 嗯，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静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 嗯，好，今天小静老师来呢，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节日出游的小妆容。 嗯，首先我要先问问两位啊，嗯，马上就是十一长假了，你们是怎么安排自己假期的呢？ 回家。 回家没了。 没了。 就是七天回家，在家休息一下。 对，在家休息。 那问我们小静老师，小静老师是怎么安排这个十一假期的呢？ 工作。 整个十一都有工作吗？ 嗯，就可能。 首先我要先问问两位啊，嗯，马上就是十一长假了，你们是怎么安排自己假期的呢？ 回家。 回家没了。 没了。 就是七天回家，在家休息一下。 对，在家休息。 那问我们小静老师，小静老师是怎么安排这个十一假期的呢？ 工作。 整个十一都有工作吗？ 嗯，就可能能休息一天吧。 哦，是不是因为在十一期间会有很多婚礼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娱活动？ 对，还有很多活动。 不是说什么 十一期间有很多活动，各种活动什么的。 九月的什么 工资就是为十月份的红包准备的。 九月的工资为十月的红包准备的。哎，莫名的我也无法反驳这句话。 对吧， 就我们这个就主要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是最忙的。 哦，嗯，所以说那个小静老师这个期间也需要去外地吗？ 嗯，有两天要去外地，反正就只有一天是休息的。 明白。 嗯， 那其实不管是继续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小静老师，还是假期即将选择回家来好好休息的一梦， 嗯， 大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选项，就是我们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 对 对， 嗯， 你们怎么没人问我呀？你们也象征性的礼貌回问我一下呗。 你要去哪里呀？ 你要去哪里啊？ 我也是想回家，但车票还没有抢到。 我订的是三号。 我 订到票吗？ 就是还没抢到，我抢的是那个十一的票， 那肯定 当天是最难的，最难抢的，现在还没有抢到。 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出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回家的情况还是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的。 嗯， 因为毕竟一年当中，如果上班了的话，其实你要说长假的话，无非就是年假呀，还有这种十一的假期。 对，其实要么就是比如说你家就是本地的， 嗯， 那么比如说北京本地的朋友们，他们可能选择利用这个假期去，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可以去稍微远的地方，比如说去国外，或者说是比较靠南边的省份， 三亚什么的， 对，去度一个假。 嗯， 然后很多像我们家不在北京的，像我跟一梦，我们会选择回老家去看看家里的亲戚朋友。 对， 但是我们都是在做一个出游的活动，这是我们在这个期间可能大家主要的选择。问题来了， 嗯， 出游期间，尤其是我们去到不同于现在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护肤方面的问题， 护肤上面的一些问题。 对，还有如果今天是出去玩的话，怎么能打造出一个精致的妆容？因为不管你是回老家，还是你去外面游玩，甚至像小静老师可能选择工作，难免都要拍两张照留念，发发朋友圈，秀一下我十一在干嘛。 嗯，对，大部分人是会这样的。 对， 嗯， 只要你要想拍照拍得好看，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软件可以帮助你把自己修得比较好看， 对， 还是抵不住你底子要好。 当然，嗯，当然。 怎么样底子好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教大家一些小妙招，让你在出行的时候既不用带那么多的东西，同时还能把自己画得美美的。 对，就是因为在这个护肤的环节呢，我们在比如说一梦当时从家那边刚来到北京的时候，我的皮肤差了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水土不服，皮肤也会水土不服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皮肤一直保持一个很冷静的一个状态？ 冷静，这样的皮肤一直很冷静。 对，让我们的皮肤一直很冷静的一个状态还是很关键的。那么首先我们问一下这个小静老师，就是平时如果你去旅行的话，或者是你出远门的话，你一般的这个包包里面会带什么样的护肤品？就是又便捷，然后又很好用，同时呢，也不会那么的，就是功效还蛮多的。 嗯，你要像冬天的话，我用那个，其实我也用过那个 SK2 那个水，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我们今天干嘛是吐槽大牌的一个节目，是不是？ 因为我之前做过，也不算是测评吧，我觉得跟那个雅漾的那个功效其实差不多。 雅漾 的差不多 喷雾吗？ 对，那个喷雾、我觉得差不多，而且那个又很大瓶，用时间也比较长， 也很实惠 啊。对，也比较 实惠，效果差不多又很便宜。 对对对，然后像冬天特别干燥的话，你那个喷完水，然后过个五分钟，你可以再喷一下，然后你可以用你的乳液兑一点点霜，就是面霜之类的，就是油性稍微大一点的，就跟乳液混合在一块儿，然后像冬天就特别特别适合用在脸上啊、手上啊，就很润，也不容易那个起皮。也不会那么干燥，基本上护肤也就是这些了。冬天其实用防晒的人比较少，隔离也比较少，夏天用的比较多， 多一些。 对，但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先谈的是护肤哈，防晒这个事情一年四季不能少，比如说现在是秋天，夏太阳肯定不像我们感觉夏天那么的热辣， 对， 但其实我们空气当中紫外线并没有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变得很少， 其实就是主要就是防紫外线。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出游比如说出国，然后或者是去南方， 对， 那这个时候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气候，包括整个的这个皮肤所处的状态都不一样， 对， 这个时候你如果忽视了防晒，那么长假回来之后，大家会见你说：“哟，你这去哪儿了？晒黑了？” 对，你就晒黑了吗？ 对，但你不想听到大家这样的评价的话，那这个防晒工作一定不能少。 对， 那小江老师平常怎么防晒？ 我 戴口罩。物理防晒， 工作一般就是戴口罩。因为我其实不喜欢防晒跟隔离这种东西，我觉得脸上涂带太多东西，感觉特别糊得慌，就是不透气，就非常的黏， 闷痘， 就非常的黏，然后，你就感觉整个脸非常不透气，不舒服。 明白。 因为吧，就是你像我平时我不用这些隔离呀、防晒，但是我会用粉底液，因为粉底液里边它有那个隔离。就是紫外线呀、有些功效的，其实是有些它就等于说是隔离就是脏东西啊，脏空气。我一般就会这样，就省去两个步骤吧。 明白，就是你会选择可能防晒效果没有那么强，但是有一定防晒效果的这个粉底液。 对对对对对。 同时外加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戴个帽子、戴个口罩。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也够。对于皮肤本身就白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因为为什么我特别现在很注重防晒，是因为我现在脸上长有斑 啊， 而且就很小的斑，是因为晒出来的。因为 你平常不擦防晒吗？ 我以前不擦，我以前很自信。 就是在发现有斑之后就不自信了。 不是不自信，是很害怕。 对对对， 因为已经开始长小斑了。 对，已经开始长小斑了，而且是晒出来的斑，我觉得很可怕。就明明自己可以做到不没有这些斑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脸上就脸颊是轻微的有一些小斑。对，所以我就觉得是在给我一个警告，所以一定要 注意。对对，要提前要开始注意了。 对对对，一定要这样。 对，我觉得一梦的经历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示，你像一个反面教材一样。在这个季节，我们为什么容易忽略？因为秋高气爽，现在天气大家能感到已经渐渐凉爽很多了。一旦你没有感觉那么热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忽视这件事情。 对， 你说我衣服也穿长袖了，就算好脸要不要涂一涂？算了，都出去玩了，背着那么多行李，我就不要涂了。实则不然，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在天气很好的天气里，不管有没有风啊，你站在太阳底下，你还会感觉有点晒。 对，是的。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不管你在任何一个省份去旅行，你都会面临着太阳光直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是像小静老师这样的，不太喜欢脸上糊那么多层东西的话，注意好物理防晒，遮阳伞、遮阳帽，包括一些口罩或者墨镜，这些东西也可以有效的防止紫外线。 对对对， 如果你是喜欢随时拍照也想自己美美的，那么麻烦你真的就要涂好防晒再出门。我们一直强调防晒防晒防晒，好皮肤防出来。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说完防晒了，那么其实我们出门的时候不管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呢，这个补水的工作也一定是要有的。那像这个补水的一些产品的话，一般您会带什么呢，小静老师？ 我补水的产品啊，我 除了你刚才说的一些喷雾，其实这个喷雾 但那个偏向于冬季嘛、那可现在我们是刚进入秋天， 对， 可能跟冬天那么干燥还不一样。 补水， 但现在风很大， 会带一些面膜 、 面膜带的比较多，就是 片装的面膜， 对，片装的，还有就像这种的，就是 涂抹式的， 对，涂抹它。 那你拿的是面膜啊？ 对，这个是面膜， 冰淇淋面膜， 冰淇淋面膜。 对对，这个啊，这个挺好用的，就是也不用卸。 我记得是有一款类似的，不是面膜的，也是这款造型的。 没有，就是这款， 就是这款， 就是它。 对， 好吧， 就是它。 我上岁数了，我看一眼，让我追回一下我当时的回忆。这个很好用， 这应该是一个老款的吧、嗯、因为现在好像出新款， 买的很早了，买很早了， 对，好像出新款了， 嗯，买很早了，但是是真的挺好用的。 所以这一款就是涂在脸上也不用卸掉，就可以直接去睡觉了。 不需要卸的， 但是 这个需要卸， 这 个需要 卸的 啊，对，这还有， 所以我彻底记不住它了，哪款不用卸、 这个超级 好。好，我要看不用卸的、 哦、我们看一下这一款。 你是很懒的，所以你喜欢不用卸的这个是吗？ 这个不用卸。 哎，这个味道我该怎么形容？有点食物的味道。 对， 就是 很想吃。 嗯， 就是它是那种食物的香气，不是我们普通化妆品的那种花香。 有点齁的慌。 对， 对，有点甜腻的那种。 对， 像一款甜品的那种，就是很想吃掉它。 很好用。 这两款都是很好，就是补水效果都非常好。那这 一个是用卸的，这个是不用卸的。 这一款冰淇淋面膜就是要卸掉，就是敷完之后，就像我们用贴片面膜一样，是吧？你要再清理一下皮肤。 对对对，还是要用清水冲一下比较好。 然后这一款是 这个就不用卸，这个是别人推荐给我的。 为什么写着那个 California Hollywood？ 啊，是吗？ 这一款是怎样？这一款产品？ 嗯，挺好用的，就是好像是就是均价也就不到三百， 不到三百， 不到三百啊， 我看多少升啊？给大家 这两个差不多。 哎、 超级好用， 我还真没看到它的这个升数在哪里写着，大概这一瓶我觉得有25升左右、 啊、差不多 25升左右、 嗯、 其实会不会不太经用呢？ 嗯，还是挺经，因为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密度还是怎么，它很稠，就是你稍微涂一点点，你就涂匀的脸上、 啊、我在手上稍微涂了一点点啊，它是一个就像刚刚小静老师说的，这款产品它是有点密集稠密。 对对， 然后它推开非常好推开。 对，非常好， 然后 推开就 很润。 对， 我觉得吸收好快，我涂完你看我现在这个时候你感觉不出来我涂过了应该，但是我 你抹了那么长时间， 我就说这两句话几秒钟的时间其实完全吸收进去了，而且 很好用， 很润。你要不要稍微点一点？ 尤其是冬天 你可以感受一下， 你可以试试，你可以试试， 对，你 可以 点一点在手上，你知道它其实它推开的感觉不像水啊霜啊那么好推开。 对对对， 其实有一点点阻力感，但是吸收超快。 对，确实是吸收很快， 而且这个味道很甜腻， 很甜的， 很甜腻，好适合女生用啊。 好，刚才我们小静老师说了，她如果建议大家可以带那种贴片式的面膜，还有这种这种晚上敷的这种涂抹式的面膜，其实都可以的。 对，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再说点细节好了，就是还是继续说面膜。我们知道面膜是我们补水产品当中主力军，一年四季你其实都可以拿来用的东西。那这个季节为什么尤其要用？我们秋天天气干燥，这大家肯定有感觉，跟夏天比已经干燥， 对，非常干燥， 天气寒冷，然后风开始变大了， 对， 那这一些都不利于我们皮肤的锁水。更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我们只要出行避免不了要坐飞机坐火车，那比如说我们北方的想去南方的城市，那么少说也要5个小时以上的车程。 是的，5个小时，真的 飞机也要2-3个小时。 嗯，对，嗯，差不多。 如果你要再转机，那时间就更长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在飞机的过程当中或乘车的过程当中，皮肤已经开始告急了。 对， 觉得有点，哎呀，起皮或者就是紧绷。 嗯， 对， 不舒服。 对。对， 那刚刚其实小英老都推荐到了这两款产品， 补水的喷雾啊， 喷雾，随时喷一喷。当然化妆了你就不能喷了。 那个喷，有的喷雾它是可以定妆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它是可以就继续保湿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很多都有那种小样的那种，你可以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 别带太大罐，带小，因为你出行天数并不是那么长，你可以选择纯补水的，还有选择像一梦说的带有定妆功效的，因为你已经化了美美的妆，用一个纯补水的一喷，妆立刻就花掉了。 对对对对， 那样不行。还有一种，比如这个效果可能更直接，我们刚才说的面膜，比如说你在飞机上或者是很长的这个火车上面，大概有4-5个小时5-6个小时，你大概在中间的时候你就觉得皮肤已经不舒服了，这时候拿一贴面膜然后贴一下，大概过个10几分钟你可以小憩一会儿，然后撕掉面膜拍一拍，吸收好之后你皮肤会瞬间回到那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 对皮肤也会很舒服。 对， 基本七天的假期，大家出行大概应该是在五天左右，因为还会留给路上和回家休息时间嘛。 对。 那比如说以五天为例，那我们基本就带2到3天就够了，你也不用天天敷，因为毕竟你还要在外面玩，要减少你行李的重量。大家推荐大家2到3天的补水面膜一定要带着，睡前敷一敷，路上敷一敷，你基本在这个过程当中脸上就不会有紧绷感了。 对，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到了秋冬了嘛，所以我们最好随身携带一个润唇膏也是不错的。 这个大家一定会忘。 不会， 应该说有一部分人一定会忘， 很多人 不会注意这个细节， 男生 尤其是男生。 我觉得不会忘。 你现在翻你包看有没有润唇膏，真的 有。 你有口红，我相信你有润唇膏吗？ 不是，真的有润唇膏，因为而且我有3个润唇膏，而且昨天 你随身带3管啊？ 不是，我就说我有3个 啊，你有3个润唇膏。 然后我现在随身携带的呢，这一款应该是我昨天我的另一个化妆师他自己做的一个润唇膏， 自己还做的， 自己做的，然后在那个淘宝上面买的那个小壳， 哦、 然后自己，而且 你有带来吗？我好想看看， 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那一会儿节目。 我给你看一下图片，我拍的。 我以为你带来了，我还想说现场看看到底手工做润唇膏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唇膏， 就是看外观跟外面卖的是一 样 的， 真的是他自己做的，所以我很喜欢，我也。就是呀，这个光真的 看不太清 了。对， 你就是从外观看，跟我们就是在市面上买到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这么用心做，反而我感觉比送那些大牌什么要更 开心。对， 对。 总之啊，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么多，就是提醒你嘴唇的护理也要注意。我们经常因为注意脸而忽略嘴唇。因为女生可能随身都会带唇膏，不是要带唇膏，就带口红什么的，就真的可能会说，那润唇膏我是不是就不要带了？但其实有些，比如在旅途当中，你没有化妆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带润唇膏的。 对，随身携带。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到秋冬季节，你嘴上起皮，我觉得不太好看，不太雅观。 是，对。 而且，当你嘴唇滋润之后，你涂口红才更容易上色。 是的， 对。 嘴唇跟皮肤一样，都是。状态好了更容易有效果，所以 是的， 有事没事涂涂嘴唇。今天比如说在路上就本身也没化什么重妆哈，那咱就直接涂个润唇膏，随时随地的补充一下。除了润唇膏，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也容易忽视，如果你没忽视当然更好。那我们就提醒一下，我们说了脸，说了嘴唇，你觉得哪里没有说 啊？手是吗？ 双手，因为我们暴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南方，可能还是要穿半袖， 对 吧？ 对。 我们整个手臂和手还是暴露在外面的。 对。 那这个时候风一吹，其实你整个手部和你的胳膊上面的肌肤也是会缺水的。随时带一根小管的这个护手霜，随时随地抹一抹。其实很多特别爱惜自己皮肤的人，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擦护手霜。 对，真的是。 真到这种程度，然后你再看他们的手指细嫩修长，指如削葱根，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出去玩的时候，不管平常你是不是一个注意这种细节的人，不管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随身带一管这个护手霜，在车上反正你也没事嘛，擦一擦，到了住的地方休息的时候擦一擦，这样你的手不会因为你旅一趟游回来变得干巴巴。 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今天呢，本来想给大家介绍2款妆容，但是一梦只有一张脸，所以没有办法，就是2个妆容全都画。然后呢， 一张脸画一个，半张脸画一个，半张脸画一个。 我不会像你那么牺牲的。 你竟然这么拒绝在节目当中，开玩笑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先说的是基础护理层面，因为马上旅行了。但是除了护理肌肤以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大家美美的，因为要拍照。十一假期干什么？秀朋友圈呢、啊？ 对呀， 这朋友圈大赛即将开始，坚决不能输。 没错，坚决不能输。然后今天这样吧，我们说一个，适合我们画什么吧。今天首先， 对，让我们提前预告一下，让我们小静老师，我们今天给一梦打造一款什么样的妆容呢？ 对。 我觉得现在反正不是快到假期了吗？已经是到假期了， 倒计时了 啊，已经倒计时了。我觉得大家都会出去玩啊，有的可能会去海边啊，或者就是一些南方的城市，因为北方现在冷了， 对， 也不适合去哪玩啊。 江南水城，江南小镇 对 吧？不是水城，江南小镇。 对，去一些这种地方，可能会临近海边或者深圳啊、厦门这种城市。本来也就热，然后容易出汗出油，我觉得可以就是，打造一款就是 就是防止出汗出油，就是尽可能的去控制就是这个 出油的这样一个状况。 对， 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在玩的时候你想补妆其实难度有点大，因为你出行的时候可能就带一个小包出去玩，你不能背一个大包。 你想补妆随时随地。 对，女生真的是啊。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跟你说，今天我们不用推荐别的产品，女生就把你桌上所有的化妆品打个大包你就去吧，这样你想要什么都有。可是旅行的时候谁会带那么多东西，还是要精挑细选一下。所以说怎么，我们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少的步骤少的时间来打造一款比较好看的妆容上相的，但是它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是的， 不需要你随时随地补妆，你可以专心在欣赏美景当中度过。 没错，所以在第三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快速的去打造我这个妆容， 对， 郑老师，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其次呢，我们在第四部分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款妆容，也是适合旅行的。 对，同时我们还会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你有些小细节要注意一下。 嗯，好，那接下来那么我们呢放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现在一梦已经到了这个表演区准备就位，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光略微的有点明亮，导致好像看起来这个脸部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曝光过度，那麻烦我们的那个老师对把这镜头稍微切换一下，看能不能让更好的看到我们一梦的状态。 我这个位置有一点点高。 嗯，好，在我们的屏幕上看还好，在屏幕上看比在这个电视上看效果要好一点。嗯，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现在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的话呢，您可以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右下角就可以点出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同时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了。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化妆师小静老师为一梦打造一款出行的必备简单小妆容，快速便捷并且能打造出一个特别适合拍照的这个妆容，来怎么打造呢？接下来大家老师会一步一步教大家。好，现在那个一梦这边准备怎么样？ 好，我现在反正已经做好了。 反正已经做好了。嗯，好，一梦今天是一个纯素颜的状态， 对对对， 对吧？ 嗯， 好，首先老师，我们妆前第一步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妆前乳。 对对对， 对，老师今天拿的是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润肤产品呢？ 这个就是，它叫法国大宝。 法国大宝， 大家都知道， 天一的最爱， 大家都知道，法国大宝，就是特别的润，又特别保湿。嗯嗯，这个可以当隔离，也可以当妆前乳，它是一体的， 就是反正很滋润的一款产品，润肤霜一样的感觉，对吧？ 对，好，特别上妆， 上妆 涂这个。对 对 对， 大家在这里面也提醒大家一下，其实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大家可能容易忽视对这个皮肤最基本的滋养，但是如果您要想上妆快且不浮粉，很妥帖的这个妆容的话，那么之前的润肤工作一点都不能少，只有你皮肤状态好了，你才能画出更好的样子，同时你拍照起来你的气色也会感觉更好，所以这一步大家千万不能省略。好，现在老师就是在帮一梦画，但我觉得平常大家不用这样，大家用手心直接往脸上是不是就可以涂了，因为现在化妆师是用刷子帮忙画。对，老师这个表演区的灯光可以不开，也看得很清楚。嗯，好，现在在做最第一步啊，就是给我们的皮肤在润肤。嗯， 然后这一步我们就大概就完成了。 对，这我们就快速的完成一下。 对对对对， 其实大概就我觉得十几秒钟就可以搞定了哈，就很快，就是把皮肤首先滋润一下，让皮肤瞬间到达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才能利于后面的我们的上妆。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第二步第二步我涂一个就是提亮，就是 T 区的提亮，它也是隔离，就是这个 VDL 的这个。嗯， T 区的提亮，那 T 区就是我们的，大家在知道眉毛上面和那个我们的鼻子，在这个地方像个 T 字形的 T 区，这也是我们五官当中比较突出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在我们脸上突出的部分来增加一些这个高光，来让它更加凸显我们五官的立体感，尤其是有些人的山根可能比较偏低，那这个时候那这一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我们出去玩大家需要拍照的嘛，不管你是自拍还是拍那种风景照纪念照，你都希望自己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有型，对吧？尤其比如说在这个日落时分再来一张带有着阴影脸的这样比较立体的感觉的这个照片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化妆术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一定要把自己脸部的这个立体的部分突出出来，拍照才会更好看。 对对对，然后现在第三步我们涂一个粉底液，这个应该是霜，就是 粉底霜 的这个霜， 我可能要白一点的色号。 一梦要白一点的色号，因为一梦的皮肤本身就比较白啊。 对，它本身就比较白，所以肤色尽量是贴合它自己的皮肤。 对，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粉底液，这个可能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都跟大家讲过了，很简单，就是跟你的皮肤比较贴合的，这个肯定是你要到店里去试哪个色号更适合你，然后店员也会推荐给你更好的这个色号的选择，那这一步就是把我们的皮肤调整到一个看起来既气色很好皮肤又很白皙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呢， 粉底液其实它就是磨皮的效果。 对，相当于我们拍照时候磨皮，瞬间你脸上小包包、小点点都不见了，皮肤感觉特别的光滑细嫩。那很多人也会选择用素颜霜，那小静老师，是不是素颜霜其实跟粉底液在这一步的效果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素颜霜其实就跟粉底液没啥区别，还不觉得。 就是你要是不愿意带粉底液，觉得这个不好携带的话，其实带一小罐这个素颜霜也是可以的。 对， 而且带素颜霜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省略后面的步骤，涂完素颜霜直接涂一个嘴唇就可以出门了，超快速，而且感觉了气色也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化妆呢，真的是特别应和这个旅行这个主题，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涂粉底液这一步了，我们觉得时间才过去了1分钟而已，超快速。 就是一个快速出门妆。 对，因为我觉得虽然大家可能很多女生愿意把自己化特别精致才肯出去玩，但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把时间留给在外面的时间。既然出去玩了嘛，我们一定是要饱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吧？这样不免我们出去一趟。现在小静老师是在眼皮的地方涂这个粉底液，对吧？那其实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是不是眼妆部分相对来讲可以省略一点呢？ 眼妆的话，就是打底还是要把它打匀的。 就是现在这个步骤。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在涂粉底液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有眼妆的部分，那么对眼妆的打底可能稍微有一点忽略。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不需要化那么重的眼妆，那对于眼部的打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遮掉黑眼圈呀，然后让这个眼部的暗沉都盖一盖，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即使没有画什么眼影，没有画什么眼线，没有刷睫毛，但是依然给人感觉是很清爽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搞定了，然后就是遮一下，下一步就是遮一下脸部泛红的一些小地方。 泛红，比如说 对对对，比如说脸颊呀，就是会有一点点泛红的地方，就是用那个遮瑕稍微遮一下就好了。 好，就比如说皮肤有一点点过敏啊，有点小包包点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粉底液其实是遮盖不住的，我们需要更强的这个遮瑕。因为我觉得现在女生出行啊，不管你是去什么地方，还是希望拍两张比较美的纪念照，尤其是去一些那个小镇啊、小城啊逛一逛，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街道上走的时候，还是想留下一个文艺的那种照片，对吗？那这个时候妆容层面你也不需要特别夸张，反而会跟那样的环境不搭。那今天我们推荐这种快速小妆容就很有用了。好，就是首先遮瑕部分大家可能也要记住，这块不能省略，因为你整个皮肤都调得非常好，但唯独起了一个小包，有个小痘，有个小痣，那就会破坏整个妆的这个整体感觉，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记得要带一个遮瑕出去。好，现在一梦在做的就是一些修修补补的部分了，就是基本这个第三步完成了，就是这个打理这个皮肤，所谓的磨皮阶段，粉底液基本涂完了。 然后脸部的步骤就差不多完成了，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光线 的问题。对， 但是就是皮肤现在就是非常的，就是肤色也特别匀， 均匀。 对，然后有泛红的地方也没有了，就是现在 就整体看起来是均匀的白皙。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眼妆的部分了吧？定妆吗？好。 因为我们出去玩，脸部泛油啊，这是很容易脱妆的，所以说定妆这部分其实对于出行来讲很重要。平常可能大家拿个粉饼随时补一补还比较方便，出去玩的时候难免有些场合你不是那么方便，比如说正在爬山，对吧？比如正在这个旅途上坐车颠簸当中，那补妆肯定是一件相对麻烦的事儿，所以定妆这个环节大家一定要做好。其实有定妆粉铺一铺，那有哪些部分我们要特别的去压实一下呢？小景老师， 主要就是 T 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法令纹的地方，还有就是嘴角，还有眼皮， 就是爱出油的一些地方。 对对对，这几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出油， 只要把这些地方压实就会好一点， 实一点。 嗯， 嗯，好，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那么在定妆这个环节当中，因为我们是在外面旅游阶段哈，那定妆有些爱出油的部分一定要多压几下，比如说 T 区，这是比较爱出油的，我们的法令纹，还有法令纹那个部分啊，还有我们的嘴角，这都是爱出油的地方，还有我们的眼皮上下，这个都需要我们用定妆粉再多铺点压实啊，防止这些部分出油。好，接下来小静老师做什么的呢？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那个修饰一下眼睛，就让眼睛稍微深邃一点点，就是但是不要太浓，就是淡一点就好了。 啊，就稍微 越干净越好， 稍微调一调，但不需要画我们比如说一些秋季妆容那么重的眼妆部分。老师你选的是什么颜色呢？ 就是大地色居多一点吧，大地色。 这就是一个特别保险的颜色， 对对对， 怎么画也不会出问题。 对，深棕、浅棕、裸棕这三个颜色就非常安全。 就你怎么涂， 就是， 不管怎么着急一定涂不坏。 对对对， 但是大家记住这个颜色的涂法一定是由浅入深，你不能上来就把深棕色涂到底上啊。 对对， 那你就修不过来了，你的眼睛就会感觉很沉。 对， 由浅入深啊， 改就不好再改了。 对，不好改了，所以简单涂一涂，因为我们出去玩嘛，可以涂得薄一点，生活化一点，没有必要妆感那么重。嗯，其实上眼影的部分无非就是让我们的眼睛更有神。而且小静老师这一步是不是其实如果我们出去玩也可以省略的呢？ 对，这一步可以省略，但是稍微涂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也没有那么复杂，可以平涂一层就好。 平涂一层。 对 对, 对, 对。 那如果平涂一层，我们选择什么颜色？ 选浅棕吧。 浅棕。 中间色，对。 中间色，浅棕，我们选择这个大地色三个由浅入深当中的中间色。 对对 对, 对。 裸棕、浅棕、深棕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浅棕中间，平涂一层，眼睛其实就有神了，就可以了。 对。 所以今天一梦就是只涂了这一层是吗？ 对。 好，我们只涂了一层。接下来是 我们可以眼影，然后我们可以画一点眼线， 画一点眼线，而且这一步是不是也是不是必须的？ 也不是必须的，对。 对，出去玩的时候，眼线大家花时间，眼线我觉得是眼妆部分花时间比较多的一部分。 可以画个眼尾就好。 好，简单画一个眼尾，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画一个完整眼线，那就在眼尾稍微拉出来一部分。但是在画眼尾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自己的眼型啊，你是一个单凤眼，还是你又大又圆的眼，还是你是个单眼皮，你这时候画眼尾的方法可能略有差别。那让我们小静老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比如说我是那个就像一梦这种比较标准的薄皮大眼，大大的双眼皮这种大眼睛，那这个时候像他的这种眼尾怎么画呢？ 我觉得就是稍微填一下，填补一下就是睫毛的空隙处，然后眼尾眼后面拉出去一点就好了，然后不要太夸张，不要太上，就是稍微 不要上扬的太严重， 对对对，稍微平一点就自然一 点， 对 对 对。 那如果我是一个单眼皮怎么办呢？怎么画呢？ 单眼皮的话， 因为很多画出来也不会那么明显。 单眼皮的话，就得是画的稍微宽一点点。 啊，就不能像双眼皮画的那么浅。 对对对。 而且是不是那个眼尾拉掉略长一点，才能有画眼线的感觉？ 对，也可以用眼影调。 嗯。 就眼影后移，就是眼影稍微往后画，然后眼线也稍微长一点，就会显得眼睛整个就会拉长一点。 嗯，这个明星比较标准就是那个，哎，什么雨了？周冬雨的眼睛就是一个小眼的画法，但是画来眼睛很有神。 对对对。 对，这个如果大家想拍照的话，这个是一个模板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一个步骤是看你这个出行时间，如果出行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稍微画一点点眼尾，因为不用画一个整眼的那种眼线，就是我们出行嘛，这个时间肯定还是要紧的，比如说你要赶车，你要赶景点什么的，这个时间还是要比较控制。好，现在眼妆部分差不多，现在老师画的是什么？ 然后我现在要打下暗影。 暗影 就是对对对，就是显得那个脸部会立体一点。 嗯，好，那暗影主要打哪几个部位？ 就是在就上期我们也说过，就是在颧骨的这个地方， 嗯， 就在颧骨的这个位置，就是以 Z 字形，就这样以 Z 字形打下去，不要太深。 一梦的另外一边脸可能大家能看得更清楚。 对，就是 Z 字形 。 对，不要打得太深，就是过度均匀就好了，没有其实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主要就是快。 嗯，因为今天我们的妆容的点是要快速。 对。 现在我们小静老师其实是比正常化还要再慢一点，因为我们要讲解。 而且画的步骤其实很多是可以省略的，我们今天为了告诉大家其实都画出来了。 对对对，平时画会比这个更快， 对，平时会比这个还要快。 对， 我们即使是这么慢的给大家讲，其实大概也就十分钟左右，到现在也是比较快的一个画法。嗯，一边脸就是快速的打一打阴影，让脸部，大家知道我们打阴影的目的就是让脸部更立体。哎，那有些这个所谓脸略大的朋友们，这个阴影部分是不是要多打一点？ 就是面积可能会真的会大一点。 就只是面积大一点而已，是吧？ 对，颜色还会再深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示例的是那个一梦嘛，因为一梦的脸可能本身就是比较立体， 对对对， 所以我们浅浅的打一点阴影就好了。 对。 今天可能在这个屏幕中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等一梦画完回到主播台，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一梦的这个妆容打造出来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种妆容的点就是妆感不重，但是人看起来有精神。 精神，对。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都是以让你有精神为主，不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在聊秋季妆容、聊春季妆容、聊这样的妆容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着重颜色搭配来符合那个季节的特点，然后我们的步骤呢会更加的繁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影画的几层，眼线上眼线下眼线怎么画等等，我们都会聊得非常细。但是今天这个妆容不是，我们注重的是快速。嗯，现在是什么？ 对，现在我想说是打一点，就是鼻侧影。 鼻侧影。 对对，显得因为一梦本身它就是很立体， 它的鼻梁就很高。 对，如果再稍微打一点点，就会更上镜。 好， 就一点点就好。 然后从眼窝开始，对吧？ 对，从眼窝开始，然后就是以放射线的，就是方法，就是往下移，往鼻两侧移， 扫一下，扫一下。 对对对。就是五官是相对比较平的话，就是阴影就是打的稍微深一点， 就眼窝部分稍微深一点， 稍微深一点，对对对。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鼻梁的这个情况，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深浅程度，因为比如说你鼻梁本来就非常的高挺，那这个时候你就浅浅的打一打就可以了。但如果比如山根真的相对来讲略低的朋友，那眼窝部分要加重一点颜色，这样你的鼻子才会看起更加立体。因为我们不能说避讳自己五官上大家各自不一样嘛，所以在化妆法上还是有略有调整。今天我们只是做笔成样，拿一梦来教大家有哪些步骤是你一定要画的。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画眉毛。 眉毛， 对， 我觉得是怎么省眉毛是不能省的。 对，眉毛不能省， 眉毛不能省，眉毛特别重要。 对。 好，老师习惯用的是眉笔是吧？ 对对，眉笔，就植村秀的这个眉笔，就特别防水，特别防水，很持久， 不怕出汗。 对对对。 眉峰画高点。 嗯， 眉峰呢，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找不到眉峰，我们的之前节目中老师也教过大家，以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眼仁的外切的那个黑眼球的外切线来打笔啊，你比一下，当这个延长线跟你眉毛相交的地方，就是你眉峰所要画的位置，需要强调的位置，把眉峰画起来，你的这个整个脸部的气质就出现了啊。所以说眉毛这一部分，不管你外出怎么匆忙，这一步骤请不要省略。上相的话，其实眉毛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软件是可以帮大家来修眉毛的，但相信我，那些固定的眉形未必100%贴合适合你，想要拍出自然的好照片，还是需要画一点这个眉毛的。那一墨是喜欢自己的这个眉峰更高一点。 其实稍微有点眉峰是好的，就是会显得更精神，而且很大气。 对，很多女生因为她这个眉毛相对比较淡啊，她就喜欢画那种一字眉或者是圆眉、弯月眉，她不太喜欢画带眉峰的哈。 对，其实带眉峰的是最标准的，稍微带一点眉峰是最标准，而且是最大气的。就是平眉只是适合一些就是整容脸。 整容脸，那这个画一字眉的朋友们压力好大。就是我们想说的很简单，一字眉不是所有的脸型都适合，你可能要看自己适合的脸型。很多女生因为不太擅长找自己的眉形，所以就不太喜欢画眉峰。其实如果你找到自己的眉峰，可能你的这个眉毛看起来会更有气质，你的人的这个气质也会更加突出。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一点。好，带一支眉笔，那会就是在出门前一定要画一下眉毛，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出游嘛，那出汗啊、 遇到风啊水啊，这个是难免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防水的这样的眉笔持久度比较高的是我们的推荐。然后刚刚化妆老师用的这款就是植村秀的一款眉笔，那大家如果自己的眉笔不够防水的话，那这一款不妨买来试一下。其实我觉得到这一步这个妆容大体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再一个嘴口红就可以了。 腮红 的 对，腮红可以打一点点。 腮红如果大家其实时间不够或者没有带那么多的话，其实腮红这部分是可以省略的，对吧？就是我不画，或者我拿口红稍微在自己的那个口红稍微润一点点颜色也是可以的，因为口红的颜色跟你嘴唇的唇色接近，其实看起来也是气色非常好的。就是看大家 打一点点腮红，就稍微提一点点气色就好，不用打太多。 就是今天这个旅行妆都是轻薄快捷为主，所以我们不需要带那么多的。其实正常我们腮红的画的方法肯定是要，比如说你要突出什么部分，比如说在苹果肌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颧骨的位置，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出行可能不需要画那么大面积，快速的提一提我们的这个气色就好了， 稍微有精神一点就好了。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休息不好，因为旅行容易休息不好，因为比如说有的人认床，比如说你旅行的日程排得非常满，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早起的时候发现这个脸色呀就是不太好，那这个时候腮红是帮你提气色的。如果没有腮红，口红也是可以替代的，那就是口红稍微点一点，在这个苹果肌部分晕开，淡淡的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哎呀，说的好像我真的很会画一样，其实我也不会画，其实我自己画的话，搞不好就画成俩红脸蛋了。 对，双眼红。 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腮红我们既然出去嘛，不用画那么重，因为你妆感特别重，其实拍照给人感觉有距离感，反而不像你去那个地方游玩的那种照片的感觉。 对，而且拍照脸太红，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大气，没有那么好看了。 要高端，我们走高端路线的话，其实腮红部分是要调理气色的，而不是要抢掉你整个面容的这个整体的色彩啊。 接下来 口红是重要部分了。 然后我们就涂个口红，就整个就会 涂完口红，这个妆容基本 就 打造完成了。 是的。我们可以涂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因为一梦皮肤本身就比较白。 好，我们的一梦是怎么？化妆老师画得太舒服了是吗？ 没有，这个光感太强了。 好，今天给一梦选的什么颜色的口红呢？ 是一个就是浅豆沙色。 浅豆沙色，很适合秋天的一个颜色。 偏一点点橙，偏一点点橘， 偏一点点橘。 不过颜色很舒服，适合冬天。 适合冬天的一个颜色。 啊、 秋冬季节，我们可能出门选择这口红颜色要跟夏天有所区别，要稍微沉稳一点啊。 是的。 对吧？我们夏天可能选择那些，比如说那种粉色、橙色，是给人感觉很青春的，很符合春季朝气蓬勃的感觉。但秋冬季节，我们的唇色可能选择要厚重一点。这也符合这个季节啊，但十一这个季节我倒是觉得好像可以选择还没有那么窄，因为这个季节属于春秋之交的一个季节。 对， 你稍微夏季一点的打扮也还说得过去，尤其是南方那些地方其实还是比较温暖的哈。但现在好像整体的十一期间这个温度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降下来，不像夏天那么的热了，所以推荐大家可能这个季节还是选择这个颜色稍微沉稳一点的，可能更符合这个季节的特点啊。好的，一梦画完嘴唇，那一梦这个旅行妆大概就打造完成了。看一眼时间呢，也快到我们这个上半节这半节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慢条斯理给大家讲啊，其实不需要画这么长时间，自己画的话十分钟我觉得这个妆是可以搞定的。 对，因为今天我们是边说嘛， 边说边画，其实略微有点慢。好， 对，然后现在就我们整个妆就完成了。 好，那让我们的一梦回到主播台。 特别喜欢做咱们这节目，就是你可以不用出门化妆，然后过来化妆， 让我进去就出门可以不用捯饬自己是吗？好，让我看一眼一梦的妆。 你觉得？ 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光太强，大家看不出来，但我的目测看起来就是一个清新 比较透亮的一款妆， 快速又精神， 快速又精神， 对， 嗯，对， 好， 嗯，怎么样？ 我觉得气色不错。 是吗？ 对，气色不错，而且这个嘴唇的颜色啊，既不会太夸张，又不会特别轻飘，刚刚好。 对， 好， 嗯， 可以这样吧。我们等到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再总结，因为马上就要到 半 年 广告。 嗯，好，我们半年广告之后再见。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来到了18: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好朋 朋友， 我们的嘉宾小静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 嗯，刚才这个因为我的这个妆容呢在第三部分已经完，在第三时段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应该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比较快速而且简单又可以让你很精神的出门的一个这样一个妆容。 对，平心而论，它肯定不如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在讲秋冬妆容，在讲一些舞台妆容那么的繁复和精致，它没有那样。但是呢，作为我们出门拍照而言，它绝对让你的气色，比如说你前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你拍照肯定没有精神。那你这款妆容大概10分钟之后你出门，就是你既不用男友等你很长时间， 嗯， 你也可以拍照美美的。 是的， 对，所以今天这款妆容我们主打的是快速、简单、便捷。 没错， 我们简单顺一下这过程吧。嗯，首先呢，先是我们日常的润肤、护肤、隔离，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做的。 对，这个必须的。 即便你今天不化妆，这一步骤你也要做，对吧？ 是的，是的，对对对，尤其是冬天。 对，尤其现在季节，本来天气比较干燥，比较风比较大，皮肤容易干，那这一步骤一定要做润肤。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粉底液。或者气垫 BB 都可以，看你习惯用什么。比如说出行你觉得气垫 BB 比较好带， 嗯， 你用气垫 BB 也可以。总之调整肤色，让看起来非常干净、非常均匀的肤色。 对对，其实就算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没有那么精细的，就是出门妆，哪怕就是时间短一点，但是该有的还是。 是我们粉底液或者气垫 BB 都可以，看你习惯用什么。比如说出行你觉得气垫 BB 比较好带， 嗯， 你用气垫 BB 也可以。总之调整肤色，让看起来非常干净、非常均匀的肤色。 对对，其实就算是 一个简单的，就是没有那么精细的，就是出门妆，哪怕就是时间短一点，但是该有的还是得有，而且要干净。 对， 而且一定要给人舒服的感觉，不是说时间短我们那个妆就很粗糙，也是要干净的。 对，嗯，所以说就是底妆部分，就是不管你怎么样还是要处理得非常干净，不然给人感觉看起来不舒服。然后如果你有点过敏，有点水土不服，脸上会起包包痘痘，这个时候我们的遮瑕， 嗯，对，遮瑕 稍微遮一遮。 对，好，这一个部分。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妆啊， 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打一点点眼影，一个颜色轻轻薄推一层可以了， 然后 没时间的话， 对对对， 就不画也可以。 之后我们的化妆师给我在眼尾的时候加了一点点眼线，其实让眼睛显得更有神一些。 对，其实这个眼线啊，即使很近的距离，像我跟一梦坐大概一米之间的这个距离都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对对对， 但是眼睛会看起来很有神。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画眼线的目的不是像我们比如说一些妆容当中会把眼线画得又粗又长， 嗯嗯嗯， 那种感觉其实不是， 嗯， 这个我们只让眼睛更有神，拍照的时候更好看更自然。 是的。 然后就是眉毛了，就是眉毛我们怎么省眉毛不能省，眼妆你不画可以，但是眉毛不能省。 对，眉毛特别重要。 对，整个人你今天这个脸的给人五官的感觉，眉毛是重头戏，眉毛要画一画，尤其是眉峰啊，大家要注意。然后就是我们的暗影部分了。 对，暗影其实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尤其是像我们出去玩啊拍照啊，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哪怕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其实他是打了暗影的，就是比较心机吧，就是 心机， 真的，真的这个很重要啊， 很重要。对， 你跟别人在一起一块拍照，可能别人打暗影了，然后你没有打，但是你没看出来，等拍出来就觉得他的脸， 照片一发到朋友圈，你发现哎呀，我的脸怎么这么大呢？ 对，人家 他的脸怎么那么立体呢？ 对，就人家就会很立体， 那就是因为人家打了暗影， 就不要吃这种亏。 对， 好， 暗影跟大家说一下，两腮部分其实随便扫一扫就可以了。 嗯，对， 两侧脸两侧，然后呢， 主要就是鼻侧 翼那边鼻梁也起，要是立起来，我们才会感觉这个整个五官立体感出现了。 对对对。 说完了暗影，顺便提一句啊，就是那个高光部分 T 区也是一定要， 对 T 区肯定是要的。 对， 嗯。反正 它就跟画画一样，就是明暗 对 比。 对，我们这暗的地方让它暗下去了，亮的地方让它凸出来。 对， 这样五官才真的立起来了。然后我们刚推荐的那种修容笔，就是两头，一头高光，一头暗影，拿来用最方便。 对，非常方便。 嗯， 对。 那这个暗影的部分完成之后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还可以涂上腮红。因为说实话，我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腮红很重要。 嗯， 我觉得腮红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让你会显得很有气色。 因为我觉得 咱们以前也说过， 你脸色本来有点容易泛红，其实我也觉得你可能不涂腮红看起来气色也会很好。 嗯 ，no， 我觉得可以浅涂一点。如果脸会泛红的话，就像我刚才会先遮一下，然后再去涂腮红，它那个颜色就比较正，就是正常的颜色。 哦， 对， 这个提醒我们大家了。 对， 有些人因为外出过敏了，皮肤其实本来就有点泛红。 嗯， 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呀，我本来也脸泛红，就不用涂腮红了吧？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那是真的红了。 对， 不是说 是要先把这个不太正的红色遮住， 真的是红了。 遮住之后再。涂腮红，你的颜色才是真的气色好的那个红润的颜色， 对对对， 面露红光那种感觉。 嗯，是的。 然后就最后一步腮红了，不是口红 就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好。 对， 这 平常最喜欢的就好了。 是的， 这个反正这个季节我觉得十月份你涂什么颜色的口红都是合理的。 嗯， 对， 不管秋冬的这种比较颜色深沉的，还是春夏颜色比较轻薄的， 对， 都可以。 是的。 好，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第三十段的时候给大家展示的这款妆容， 十分钟搞定的。 刚才也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了一下。好，接下来呢那我们要说的是 有一个小问题，是还要补充一下。那刚刚我们这个妆容，如果我们先去海边了，或者说去一些有水的水镇去玩了， 嗯， 出汗也好，那个接触水的这几率大，那脱妆的可能性就大了。 对，脱妆 怎么办？ 有，我们可以买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 MAC 有一款，就是你就是化完整个妆， 嗯， 然后就是喷一层那种雾状的那种东西，对，定，对，它其实就叫定妆水，它其实就叫定妆水，那个还是挺管用的，但是它不能撑一天，你不能一直在水里泡着。 明白，就是 泡在椅子水里泡， 临时出点汗，或者说你在海边水临时溅到脸上没问题。 对对对。 但你不可能说这一天你就只喷这一下，你就说万事大吉。那么到晚上的时候，你把你的妆已经花的不 能看 了。 对对，就是还是要配合着补妆改，就是补妆的、这个。 我们只是说延长你补妆的不。延长你持妆的时间，减少你补妆的次数。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去海边的话呢，这款定妆喷雾推荐给大家。 很好， 再说一下这个牌子 MAC MAC 就 MAC MAC。 好的 好的，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也说一些旅游的小提示吧。 对，因为这个季节是一个敏感高发季节， 没错，很容易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那么如何预防常见的一些过敏情况呢？首先呀，你要有一个就是生活一定要有规律，保持充足的睡眠。其次呢， 出去玩很重要。 对对对对，就是你虽然玩，就是啊，你就说啊，我 熬夜吧，我第二天不用早起。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 如果你的精力很充沛的情况，那么如何预防常见的一些过敏情况呢？首先呀，你要有一个就是生活一定要有规律，保持充足的睡眠。其次呢， 出去玩很重要。 对对对对，就是你虽然玩，就是啊，你就说啊，我 熬夜吧，我第二天不用早起。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 如果你的精力很充沛的话，你玩的会更好， 你会更累。 对。 你在熬夜，就是你会玩得更累，然后回去。 我说，如果你充足睡眠的情况下， 啊，你可以玩得更好， 更会玩得更好。 对对对， 我是说，你玩得可能很嗨，然后晚上大家又熬夜，比如说刷手机啊，然后导致你第二天可能会脸色也不好，身体状况也不好，还容易过敏。 对，没错。其次呢，就是皮肤一定要保持清洁，经常用冷水洗脸哦。 对，大家早晨起来可能有的人喜欢用温水，觉得刺激没那么大。其实如果你要是有点过敏的征兆，或者你是易敏感皮肤的话，可以，就是首先前提是皮肤时时刻刻保持清洁。都皮肤过敏了，今天我们的妆容再好看再便捷，您也别化了。 是的， 没错， 是的， 嗯，你就尽量保持皮肤清洁就好。 嗯，同时呢，一定要保持皮肤吸收充足的水分，避免炎热引起的皮肤干燥，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定要敷敷面膜啊这些的。 润肤千万不能少。 是，其次呢，避免过度的日晒，就是防晒啦。还有就是选用一些敏感系列的护肤品带着，避免刺激皮肤，以镇静皮下的这个神经丛。嗯， 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大家说，那我怎么选？平常我用感觉好好的，为什么我一出去玩就过敏了呢？ 嗯， 那这个时候你在选择的时候，尽量要选那些不含浓烈香味、不含酒精的。不刺激化妆品， 对， 这个东西很好判断。比如说我们的化妆水当中，你一摇里面有很多细密的泡沫，这一款一定是含 酒 精的， 对， 你就不要用它。就是现在出行的时候咱不要带它。 对， 第二，比如说这化妆品特别香，就像你一涂到身上香气四溢，一梦就是喜欢有香味的这样的护肤品，对吧？ 我是喜欢香味，因为我觉得有香味就感觉自己像小公主， 美美， 对，心情也会好 了。嗯， 对。 那出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值先拉低一点，选择一款香味没有那么大的，那刺激相 对 也会小一点。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是，你如果是易敏感啊，易敏感、易过敏这样的皮肤，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不含酒精，不含香味，这样的话你要在护肤的同时还不容易过敏。因为你一旦皮肤过敏了，哇，多少滤镜、多少软件遮不住了。 是的， 对。如果当你过敏之后呢？如果当你过敏之后呢？这个情况就是尽量不要化妆，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过敏了。我们要皮肤一个保持放松的状态，所以尽量不要化妆。 嗯，然后我们今天说。有些朋友还真的就是运气不好，一出去就过敏。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不注意，就是水土不服。 嗯， 比如说这里面有你的过敏源，比如说花粉，比如说你不知道某种植物，或者说是某种香料，都可能引起你皮肤过敏或身体不舒服。 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 过敏发生后呢，一定记住刚才说了，不要使用任何的化妆产品。其次呢，每日只用冷水轻轻的洗面，连洗面奶都不要有。这个时候，这个皮肤呢就已经不能再受刺激了。 对，不要说为了我好不容易来到，比如来到泰山了，我来到这个大海边上了，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不拍张照留念不行，那我要把自己画得美美的。但是这个时候你皮肤安全是第一位， 当然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咱不美了，咱就尽量咱拍点风景吧，也是个留念嘛，对吧？ 好，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多喝水，给身体补充 充足的水分，因为我们皮肤过敏跟自身的体质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伊梦就是属于是过敏体质， 嗯， 也一个是敏感肌，再一个我是过敏体质，嗯，比如说有什么过敏性鼻炎啊， 哦， 这样的。大部分的皮肤过敏表现都是红肿啊、起皮啊、缺水很明显。那对于爱上火的体质呢，就需要多喝水，给身体补充充足的水分，保证身体不缺水。 对，而且给大家教一个小妙招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很多过敏的表现是红肿。 对， 如果你皮肤红肿了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拿冰袋敷一下，但是记住，首先不是拿冰直接敷到脸上，那样是把皮肤会冻坏的。 对， 其次是时间不要太长， 起了冻疮。 嗯，那你这个出行你就跟这个就跟皮肤杠上了，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这样。 还得用列可宁。 每天，真的是每天记住冰敷大概3-4次， 对， 每次大概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是你的目的只是让红肿消退，看起来脸色好一点，因为你脸上红肿了，起了小包包点点了，这个时候不好看，咱们要尽快把这个红肿消下去，所以冰敷是一个方法。 没错，再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肌肤补水，过敏的皮肤呢更脆弱，更容易丢失水分，所以要给皮肤充足的水分，也可以给肌肤适当的做一些补水的面膜啊，但不宜过多。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您忘以前皮肤特别爱过敏， 嗯， 就是我会 疯狂敷面膜， 我会不是我会选择一些医药的面膜， 嗯， 就是医疗的面膜。对，就是医院用的一些补水的 面膜，医用面膜，它就是纯补水的， 是的， 没有那些什么美白啊、去皱功效，没有这种。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是个过敏的那个体质，然后皮肤容易起这些斑斑点点，容易水肿红肿，那这个时候你记得带的面膜里面加一贴像伊梦推荐的医用面膜，就是补水。 对， 因为这时候皮肤缺水了，不要以为红肿了，我们不化妆了，不用洗面奶了，就不补水，补水还是要有的。 没错，那在过敏期间呢，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外补，其实内补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禁止吃一些很辛辣的东西，那比如说不要吃一些鱼类呀，这个鸡蛋类呀、海鲜类等等，饮食呢尽量以这个清淡为主，然后辛辣刺激的食品呢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发热呀，容易加重我们的过敏的反应，然后过敏期间呢停止食用，一定要停止食用。 对，虽然说我们出去玩很多朋友就是为了吃，因为各地的美食嘛，尤其是去了比如说四川重庆 、 这个时候好像这种比较辣的饮食一定要吃，因为真的很好吃。但是没办法，如果您过敏了，您千万不能乱吃这个东西。 对，我们这个，我们其实我们朝阳梦工厂这个节目的时长其实就是吃饭的点儿。 对，此时此刻如果你皮肤已经起包了，你还在吃麻辣锅，那你的包只会越来越严重。 没错。那么我们说完这个给肌肤补水，还有在饮食上面的控制，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保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保持良好的心态呢对于治疗皮肤过敏也有很好的帮助。我们都说只要你心情好了，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其实不光是护肤啊，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呀，身体的整个的调节的状态都会非常的好。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是个很容易生气的时候，比如说情侣两个人，很多人啊都是在出行的时候容易吵架，比如说吃什么，然后今天行程怎么安排，女生因为化妆出门太迟了等等，这样的问题都容易发生争执。 对， 然后还有就是旅游胜地的地方可能人很多，排的时间很长，比如说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然后你就会容易心浮气躁。 没错，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劝大家，毕竟我们出去玩， 对呀， 然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要放松心情，我们去玩就好好享受， 当然 不要为一些小事就起火啊，然后争吵啊。 我们出去玩就是为了开心嘛。 对，开心是第一位的，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放宽心，让心情好一点，不管你过不过敏，我们都希望大家这趟旅程，十一期间的这个旅程都是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现在呢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再总结一遍今天所有的内容？ 当然了，好，可以，没问题。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妆容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这个妆容呢是节日的出去度假的一个小妆容，所以比较简单。 对，带的东西不用很复杂， 也不用很复杂。然后带一个这个隔离霜，然后这些护肤的我们就不用说了啊。然后隔离霜、粉底液，然后腮红、 可戴可不戴。 说实话，我是比较重要。我对于一梦来说， 像一梦是喜欢就戴腮红， 对戴腮 红。如果你要是不喜欢戴，你就不用戴。 腮红、口红、 口红、 口红，然后是眉笔，眉笔是必戴的。然后戴一个那种修容棒， 修容棒 就是刚因为看过这个《种草了没》的这个片头，一梦的手里拿那个修容棒，就是爱丽小屋的修容棒，很便宜，而且也很好用，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补妆的时候来补阴影啊，这个还是很少的。 补阴影随时画两道，我赶紧拍屏。 对，就是很当然、 这个、难度好大。 这个情况倒是没有的，你不用随身携带。只不过就是旅行的时候旅行包里放上，然后在化妆的时候涂在脸上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这个是修容棒，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眼影。其实眼影呢我们带一个色盘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带大大小小的，就这个色那个色。刚才我们的小丁老师也说了， 就 是带一个大地色， 大地色就可以了， 大地色就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或者眼影你画不画都好。 对 然后眼线呢也是，眼线呢你不用画得很深，可以在眼尾的时候就是稍微加一点点，想显得 睫毛的间隙补出来， 这样显得比较有神。眉毛的自然不用说了，眉毛是很重要的。 对， 这可以带一个补妆的粉饼或者是散粉，都是没有问题的。 定妆喷雾或者定妆散粉，这个要记住。 是， 所以说我们这是完整的。如果我们还嫌这个图，我们再简略一下的话，基本就是润肤，然后粉底液、眉笔、口红加修容。 对。 五样可以了， 就五样就够了， 五样就够了。 对， 如果你不想单独这五样就够了，如果有精力可以再带腮红和眼影， 没错， 这样你就可以打造一个全体的这比较完整的妆容了，看你的情况。然后你眼线笔，如果你要喜欢画眼线也可以带上，就这些够了，不用带那么多的什么睫毛夹呀、睫毛膏啊、唇釉啊，然后各种色盘的那种，不用带那么多，因为咱们毕竟出去玩了，剪干干净净就好了。 对， 没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主要的内容。那在最结尾的时候呢，还给大家了一些旅游的小提示。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这个皮肤呢容易敏感，所以在这个旅行期间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肌肤的护理， 补水，说白了就是 补水的护理。同时呢， 防晒， 随身携带一些防晒的用品呀，比如说哪怕是雨伞啊，不是雨伞，就是防晒伞、啊、防晒帽啊，对，都是防晒的一种。同时呢，如果你过敏的情况呢，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些的，比如说生活要有规律啊，保持肌肤的清洁。如果在旅行期间你的皮肤已经过敏了，一定要记住那个时候就不要臭美了， 不要化妆了 、对，皮肤还是最重要的。 洗面奶都可以不用，只要把脸洗干，用清水洗就可以， 是这样的。对，同时哎，我们说这个旅行嘛，就是到一个地方大吃大喝是避免不了的，但这个期间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尽量避免那种大吃大喝，就是那些 你已经过敏了啊， 对对对， 不要吃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海鲜了。 对，基本上这些注意呢，大家旅行应该是非常愉快的呀。 对，只要这些都避免了，你就可以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没错， 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化妆上，但是仍然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在我们十一朋友圈摄影大赛中独占鳌头。 是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小金老师呢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也要祝我们所有的那个网络前的网友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 对， 在接下来的十一假期你们可以玩得开心，玩得漂亮，朋友圈拍得特别的美。 对，祝大家假期愉快吧，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天意。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 FM98.2，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击而过，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像一步一个脚印，证明我们。